啊，自己给自己添上这些麻烦，根本的原因就是起心动念。凡夫怎么回事情？堕落在六道轮回里面，必须要知道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，是一场噩梦。那什么时候你放下了，清醒过来了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没有了，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儒家大师正道高尚说得很好，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梦中啊，哎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六道轮回，醒过来呢最后空空无大千，醒过来说一场梦，痕迹都找不到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，那梦中醒过来，把大师这两句话，把正道高尚这两句话了念一遍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却后空空无大千。变数念多了，念久了，忽然一下就悟到，我现前这个境界是梦。怎么说？闭着眼睛却没有了，啊，色没有了，色相没有了，啊，闭起耳朵的时候音声没有了，它怎么不是梦啊？这个世界常梦啊，为什么不觉悟？真相实在讲就在眼前，没有隐蔽啊。啊，佛菩萨、阿罗汉能觉察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在梦中醒过来了，知道自己是在做梦。我们在梦中迷于梦境，不知道是在梦中，把这些事情都当作是真的，亏就是大了，造根就造业，造业就受报啊，六道的报都是苦啊，啊，三恶道苦，三善道也苦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了，六道里头人呢，三苦八苦，八苦交煎啊，凡夫都有在这个里头，不知道苦，没有处理苦的念头，这就是迷了，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啊，这叫做缚啊，好比一条一条的绳子把你捆绑得很紧，你丝毫自由都没有，动弹不得啊，这就是这三种烦恼啊，三根绳子把你捆绑住了啊，淫欲烦恼是一条，尘沙烦恼是第二条，见思烦恼是第三条啊，你只能够在这里打妄想搞六道轮回啊，佛家修行叫解脱，解是什么？把这个绳索解开， 啊，决一定先从外而到内，啊，先解除见思烦恼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再解开尘沙无明，你脱离十法界了，啊，这才叫真正成就，恢复自由了。啊，修八万四千法门，修无量法门，将来到哪里去？到化藏世界。难啊，真难啊！我们真的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！啊，真正知道。事实真相就晓得三种烦恼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三种烦恼是哪里？你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找不到啊。找不到就不是真的。既然知道不是真的了，心里面这个疙瘩就放下了。放下就脱了，苦就离开了，不但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十法界，全是假的，所以烦恼假的，没这回事情，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也是假的，统统知道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，哪有福哪有托，没有。那这个时候还想修什么神呢？有些神你就又生病，又被修行这个神子给你绑起来了，又错了。所以无修无证啊，那修证是在六道里头讲的，十法界讲，离开六道，离开十法界，哪来的什么修证？没有了啊，那是真正解脱了啊，是真正修行人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舍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真功夫。那为什么呢？假的你分别了干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没有分别的必要。这样在大乘界要常常听，要常常就读诵啊，为什么？修行人要接受这个事实，一遍一遍的学习，到最后真的啊，不知不觉了，自然入这个境界。我们用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，念念不忘这句佛号，其他的全可以放下。放下不是不管，放下就不迷惑，放下就真心现前，

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之所以呢不能出轮回，出不了轮回，就是执着不能放下。啊，执着从哪来？从分别来的。分别从哪来？从起心动念来的。啊，所以放下执着，成阿罗汉。放下分别，你是菩萨。放下起心动念，你成佛了。啊，在十八图里面称你做化身大士。啊，十八图是真佛，没有圆满。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天台大师六级佛里头叫分真即佛。啊，最后是究竟即佛，那是圆满。啊，这些仪式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的很多，所以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。啊，有这个概念呢，重要要修行。修行怎么修法？六根对六尘心性，学不起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这是按你从前到善这个顺序来的。那修行呢，就是凡其道而行之。啊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啊，这是修行人走的路子。啊，如果样样都还执着，那在佛法里面讲，你虽然通达经教，没有把经教想错，想错，你是有解无解。修福没有智慧，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要想真正出轮回，要真干，要修。啊，净土宗是最方便的。前面祖师大德讲过，究竟方便。啊，这方便什么？就是一句名号。我执着念头才称阿弥陀佛。念这句佛号，把执着念头打掉。这是真修净土。啊，他能够得四义心不乱。得四义心不乱，就是证阿罗汉果。就是烦恼断掉了。啊，分别心才起来，阿弥陀佛。通通念头不起再罢，起都落在阿弥陀佛上，这是究竟方便的。用这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这一念，所有念头全部打掉，这就相应了。只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相应，跟其他的全部相应。那么到最后的结果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再把那个不起心不动念放下，就成佛了。你看这个法门多妙啊，啊，太巧妙了。啊，念佛而不能放下，等于没念。啊，是张家大师当年教我。啊，我问他，

第六是分别，不用第七识，第七识执着。你看，你不用它，它就转变了，着实成执。你不用第六识，第六识就变成妙观察；不用第七识，第七识就变成平等心。啊，这两个转了。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了，用什么方法转？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转的，妙啊！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转八十乘四智，啊，转八十乘四智，往生极乐世界是三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不是在同居土，也不是在方便土，你看多妙啊！为什么难心？理没搞清楚，事没搞清楚，啊，因没搞清楚，果没搞清楚，啊，所以有人说。将来的佛法总归到一部经，那这一部经是哪一部？你要问我，我肯定地告诉你，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，就是这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啊，为什么这个里面把世人四十九年所说的一些法，把这两千年来历代祖师大德所教的、所修的、所遗留给后世的著作，通通在其中。啊，有这一本，让我们的精神、时间通通都转移，一门细修。啊，当然了，学习要具足，学习的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经上讲的信、愿。行啊，心念行用什么来修呢？我们要感恩海贤老和尚，他的一篇光碟就行啊。我劝人每一天看三遍，念一千声、一万声佛号，这就是念留下了之后，你的心念心就出了。这是老和尚即92年持名的功德。加持给一切后人啊，真真不可思议啊！我这个提议确实有不少同学告诉我啊，他们看过300遍之后告诉我很有效果 三百遍是一百天呢。啊，一天不漏，认真去看呢。真心生起来了。啊，你求往生的愿坚定的，佛号念成习惯了。啊，然后一生当中，这一句佛号不间断的，口里没有念，心里念的，心里要是念念都是佛号，杂念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你的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有这个基础，再听经就听懂了。啊，经里面的玄义、玄妙的意思，你能够体会到。啊，那时候叫法喜充满，啊，朝生欢喜，等于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梦这个比喻非常好，世尊常常用，大小乘经论上都看到。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有做梦的经验？梦醒了之后，空空如也，了不可得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，就像在梦中境界一样，确实，许许多多人在这个梦境当中，不知道自己做梦，受梦中境界的干扰，有苦有乐，啊，感受不同啊。一觉醒过来，立刻回光返照，梦境里面的恶受苦的没了，梦中受尽受罪也是假的，也没有了。那业因果报通通了不可得，这是梦境给我们的启示，这是梦境教我们怎样修学。啊，那我们真正明白了如梦人就在我们眼前，对人对事对物啊，都要学如梦人，别当真，过眼云烟了不可得了，一秒钟过去了，这一秒钟里头，业因果报等于零，没有了。如果你我们把这个事情记住，记在阿赖耶识里头，遇到缘它会重演，会重播。这不是好事情啊！最好呢，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阿赖耶识里头不借种子，就是没有这个障碍， 啊，事情过去了就消失了。啊，这也是美国修兰博士讲，把心里头的记忆清除掉。我现在不必清除，我根本就不存，不把它存档。啊，心地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心，清净平等就是真心，清净平等就是心的。啊，处理事物恒顺众生，决定不放在心上。啊，与一切人交往也不如是。我们毕竟是凡夫，毕竟不是上上根性。我们遵从佛的教诲，我们只用一样东西存档，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啊，心里面的档案是没有任何东西，只有阿弥陀佛。这是断我修善里头，断究竟我修圆满善。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。没有一样东西把它存放在阿赖耶识里头，变成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，这是我。一些我没有比这个更我的。换句话说，极善极恶是阿赖耶的种子。我现在极善极恶都不要，恢复自信清净心。自信清净心里头，一法不离，就是一法都不执着，不执着一切法，包括佛法。啊，如梦人呐、啊！我们要得其真实的受用啊！那是真实之意。啊，得真实之意的人，当然有真实智慧。没有真实智慧，真实之意得不到。真实慧里头绝对没有人。啊，世间一切法污染放下了，千万不要被佛法污染了。佛法也是污染。啊，你们在世界看到，常常有许多人到这来，跟我讨论佛法。你们有没有看出来？看出来你们会在旁边笑。为什么？污染。他也不会啊，他怎么会来找我？找我，我给他说的怎么样？没洗刷的，他又多一层，你就不然。那他把我说的他记住了， 这放在心上不又多了一个污染，你说麻不麻烦呢？啊，怎么样叫人不污染？释迦牟尼佛在般若会上用的方法巧妙的极处，啊，他用三句话，比如说善法者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，这种说的方法妙极了啊！说的时候马上就扫干净，就出家了，痕迹都不留啊！这好比是个公式，什么都可以带进去啊，贪嗔痴是名三毒，三毒者即非三毒，是名三毒。啊，一切法都可以这样去念，念久了就会开悟，会得定，会开悟。啊，这从《金刚经》上学来的。众生者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如来者是名如来，啊，即非如来，是名如来。智慧的语言呢，那是真实智慧啊！啊，念头才起就扫干净。啊，真正叫不执着。所以我们晓得啊，了诸妄想，了是明了，诸是一切即现童年啊，年念佛都是的啊。但是我们今天要把念佛当真，为什么？我们去极乐世界，去极乐世界再把这个放下啊，这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一个工具，一个交通工具，没有这个不行啊。了解大乘教义，我们用这个工具，我们也不执着工具，好，这个与信德相应，与阿弥陀佛相应啊！不明这个道理，我拼命执着情能往生，这了不得了。你心里头执着任何东西都是六道轮回，只有执着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，因为六道里头没有阿弥陀佛，六道里头没有极乐世界，执着这个名号啊，它的果报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啊，我们今天如果是用贪心啊，执着世间名闻利养，这个业是地狱，轻的是魔鬼，重的是地狱，决定不能执着啊，要执着阿弥陀佛，要求生极乐世界， 到极乐世界换一个环境，那个地方是修学的环境啊，那个地方是最理想的生活环境。那个地方连最普的名都听不到，叫何况有时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没有恶的念头啊，一切不善的念头他不生啊，他的心生都是善念啊，他的行为都是利他，利他才是真正自利。这个话佛讲的太多了，菩萨祖师大德常说，我们也听得耳熟，但是没有放在心上，就是该放在心上的没放，不该放的放一大堆，这个错了。为什么利他是自利，自他是一，是不二了。自是自性变现的，他还是自性变现。你要不相信，想到这个梦的比喻啊，你在梦中不止一个人了，梦中肯定有自己。不可能一个做梦的人没有自己，大概问世一下确定有自己，还有很多人，有你喜欢的人，有你讨厌的人，你醒过来想一想，喜欢的讨厌的从哪来的，不通通是自心变现的吗？啊，醒过来之后立刻回光返照，整个梦境是一个心变现，梦中的一些人是行变的，花草树木是行变的，山河大地是行变的，样样都是自行变的，自行变就是一体，自他不二啊，自他一如啊，所以利他是真正自利。这是有道理的啊！那么换句话讲，害他是真正自害啊，害自己啊，决定错误啊！啊，因果的真实在这里啊，因业因果报不是相互。它是事实真相，换一句话说，是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结果啊！起心动念阿赖耶里面就结种子这个种子语言起现行，他就造业，业感得的果报，这果报是自作自受，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啊！这段事情任何人也救不了你，佛菩萨不能救啊！你自己造，必须自己受，也就是要消掉。于是我们明白了，三恶道是消负面的业障啊，三善道呢，三善道消正面消善的业障。为什么？ 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，善恶都写着，善恶在六道，有三善道，有三恶道。啊，自性清净心不但没有善恶，连染净都没有。啊，色善法界里就有染净，没有善恶。在十报图里面，明心见性的菩萨叫化身大士。他们心真正清净平等，啊，没有染净。当然更没有善恶。他们见一切人事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是自信变现出来，是自信的万德万能，能生万法。众生更福，只有迷悟不同，其他没有两样。那么佛陀的教育叫什么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回归本觉。你本来就是佛，有没有东西给人？没有。佛所讲的，佛所行的，啊，我们常说言教身现，言跟你讲，他身体他做到了。唯一有责，完全表现在他行住坐卧思维当中啊！那怎么个缺乏？什么是缺？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啊，行住坐卧。一举一动，那是觉法，那是悟的。他非常活泼，得大自在，毫无拘束。啊，自然性德流露，包括我们前面读过极乐世界的道场书排列的整齐，那只是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美好。有没有去画图啊，去设计？没有，自然的。啊， 所以性德自然流露出来的是最美的。天上人间心在细，功夫再微妙也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比啊！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从自信流出来的，一切众生十法界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，不一样啊！阿赖耶是迷啊，是不觉啊，自信是觉不迷，他怎么会一样？啊，所以佛法什么都不是，就是讲自己。啊，学佛就是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，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，搞清楚，搞明白，这叫成佛了。啊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才晓得。佛法是一切众生所必须不能不学的，你不学不知道自己，自己迷在六道里头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地，啊，没有个依靠，啊，是心杂乱了。真的像一个人掉在茫茫大海当中，啊，无依无靠，苦不堪言，啊，佛的教诲像一条小船，它有方向，它有目标，它带给你希望，让你走出困境，回到老家，这就是佛法。那这就是我们天天在学习。我们求往生，这个心就更重要了。啊，往生的条件三个字：信、愿、行。你就决定了往生。欧耶大师讲得好。有信有愿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。有信有愿的人就能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。这个念佛一向转念的，啊，念佛讲功夫，不讲变数多少，不讲， 讲功夫，功夫是什么？功夫是放得下，这是功夫。一心专念，万缘放下，这功夫深。念一句佛号，念十句佛号，抵得一般人，念一万声，念十万声，念百万声都不止。他念那么多，他没放下，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。所以功夫浅深呢，也可以说心地清净平等，这是功夫。念佛人必须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法，念佛的人在这个世界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。我对阿弥陀佛的尊敬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对一切人事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都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自信，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自信，没有丝毫差别，这才能入佛境界。这个功夫深呐，一念就能往生呐。一千年十万声佛号，念二十万声佛号，对这个世间有留念，对这个身体有留念，对身体留念，贪生怕死；对世间留念，心里放不下。这种人不能往生，他有障碍。这个观点里头，海贤老和尚观点，你们用心去观看，他说了多少句，劝人念佛，念佛是真的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这个话能说多少遍？这是老和尚的口头禅，无论对什么人，都是劝你要念佛了，念佛去吧，没有二话可说。你看他的信心多么圆满具足。他生活在哪里？他生活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为什么是生在极乐世界？他没有苦啊，他没有分别。人没有好坏，平等的。事也没有好坏，万法平等。为什么？等于零。一切法善法等于零，恶法也等于零。

即是相这一体。说相妙理，古今不变，故曰如。如理而说，故曰是。这个意思讲的什么？经典上展开第一个字如是。如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如是是智。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法，这法从哪里来的？有个体。啊，理体根据什么道理讲的？啊，这个道理就是事实真相。啊，实相就是事实真相。宇宙的事实真相，生命的事实真相，万法的事实真相，啊，我自己的事实真相，佛法说什么？就说这个。离开事实真相，哪来的佛法？啊，那么这个事实真相，古今不变的，叫如。啊，只有这桩事情，如如不变，如如不动。啊，是实相离体，实相妙理。妙是什么意思？妙是能生万法，所生万法跟能生的离体没有妨碍。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非常可惜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听不到，我们也想不到，从来没有离开。啊，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。我们今天面对着屏幕，把屏幕比喻作摄像的离体，把画面比喻作摄像的妙理。妙妙是什么？它能现象。所以现象呢，有没有妨碍到离体？啊，对离体没有丝毫妨碍。妙啊，我们看到屏幕上这些色相啊，屏幕上有没有色相呢？我们知道没有啊。为什么？我们把按钮一关就没有了啊，看到的屏幕色相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在一按，它打开了，思想现前，有没有妨害到屏幕的？丝毫没有妨害到。他们两个可以重叠，所以重叠，我故事够马死。啊，屏幕人性。色相所性，人性所性是一不是二。如果我们这样看电视，会开悟啊，会明心见性，会成佛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 那现在人不会看，不会看，只是看色相，色相笑他就笑，色相哭他就哭，跟着色相就转，这就不妙了，这就是这生烦恼啊。啊，这就造轮回业，这会会吗？真正会看见事都能成佛，看见事跟念阿弥陀佛，跟念无量寿经，念华严没有两样，人成无上道。啊，有没有会看的？我相信有会看。少数他会看，他也不告诉你。啊，舍相的妙理，国心不变。啊，他没有空间，他没有时间。他就在当下，三千年前就在当下，三千年后也就在当下。换句话说，他没有空间，他也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。啊，没有四方四维上下，这叫如啊！啊，如理而说，把这个真相说出来，这叫是，没说错。啊，经一本经，偶业大师。偶遇大师这些话，弥陀经要解里头的啊，一实相里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无非是啊，我们要把这个理搞清楚搞明白，对净土的信心就是真的啊！这个信心里头没有丝毫疑惑，从什么地方看，你真能放得下。如果你有疑心的话，你放不下啊！真正能放下去，他真心啊，先生，这个宇宙之间，一切万事万物，刹那刹那在变化，没有一样东西你不知道，包括身体。得不到啊。啊，怎么样？用什么态度来过生活呢？一切顺其自然。这就完全对了，顺其自然的心是真心顺其自然的心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顺其自然，有意念分别之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不自然了。啊，自自然然的好啊，自自然然的跟如是相应的啊，不自然跟如是不相应啊，所以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无非 你把这一句话圆满具足成道了，当下就肯定了。盖实相妙理，只是当前一念心的自性啊。实相妙理是什么？当前跟当下是一个意思，一念心的自性就是本体，一念心的自体这个东西真的能生能现的。现的是什么？全宇宙，整个宇宙就是一念心之自性，一念心之自性，一念心之能生啊。整个宇宙在佛法里头的术语叫说法界一真庄严，是一念心之所生所现，阿赖耶之所变。阿赖耶是妄心啊，真心能现能生，妄心把它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如果没有妄心，十法界六道全没有了，假的啊，干干净净。那剩下的是什么？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是一念心之所现，十法界六道轮回，再加上一个阿赖耶一念妄心的所变啊，妄心把真心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啊，那么在这个里头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十法界或者是六道，能不能说它就是一真法界？难，放下妄心就是。啊。设法界六道是妄心把真心所现的现象扭曲了而已，啊，妄心一放下，真心所现原来就是一真法界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过啊，哪一个人我忘记掉了，大概是60多年前刚刚学佛的时候喜欢看的东西啊。这人往生了，佛来接引他了，他旁边的人问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在隔壁啊，他就走了。极乐世界呢是唐吴，这些话是就在此地啊，难懂。我们用电视比喻，你懂了 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在当下，那个屏幕按钮换一下就是了，那就在现前了。这完全跟你讲真的，啊，这些年来，我们提倡三世心念佛事，力量念力，啊，东方禅师开示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无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无心。”四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四方。这两句话的意思深了，这两句话把实相说出来了，啊，事实真相说出来了，妙极了，啊，都不离一念。啊，诸佛刹土，说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一念心变现。啊，这一念纯真无妄，就是极乐心，十宝庄严土，加上妄心，就是阿赖耶，就变成十法界，就变成六道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所以底下接着说：“盖设想妙体，只是当时一念心之自性呐。”一点都没说错，非生非灭，无去无来，湛然常住啊，故名如虎。这个意思了不是？啊，一念心的自性本体，非生非灭，就是不生不灭，没有来去。啊，没有来去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没有先后，先后是时间。啊，过去未来是时间，此界他方是空间，没有我。啊，时间空间是我们凡夫一种错觉，根本没有事实。啊，大臣外法明门论里头把时间空间放在不相应刑法里面，不相应刑法有24种，啊，不相应是什么意思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只是一个抽象概念，没有事实，啊，找不到实体，完全是抽象的概念。啊，有没有这个法呢？有，不能说没有。它不是真的。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 是一大起。抽象概念什么也没有，从哪里产生的？可以说从错觉里头产生。啊，找不到实体。啊，淡然常住啊，这是行的。而且如如不动。他在哪里？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的六根接触不到，眼看不见，耳听不到，你心也想不出来。我们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，还可以，对它完全不能起作用。啊，实在讲呢，不是不能起作用，我们现在的根性迷了，迷失了本能。啊，必须破迷开悟之后，我们六根能见到了，眼可以见到，耳能听到，那叫天眼、天耳。天是天然，换句话说，本能，六根的本能恢复了。啊，鼻能闻得到，舌能尝得到。啊，手身能触得到，能感受到，意能远得到，能想得到。什么时候？大乘教里头，佛常说，八地以上，我们证得八地、九地，就看到了。就听到了，啊，就在当前，说什么？眼心一百兆分之一秒的波动现象，我们全看到了。这一念心的自性，不生不灭。无来无去，淡然常住，见到了。现在的科学家费了多大的力气，一代接一代，四百年才看到物质现象。我们不能不佩服的，反复啊。用科学的技术把物质这个谜啊，宇宙间的奥秘揭穿了啊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它啊。揭穿的是什么呢？假象，不是真的。所以科学家宣布，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，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。那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我们看错的幻想，不是真的，根本就没有。啊，根本就没有，很不好的。八地菩萨的，八地菩萨不要用科学工具。在禅定境界里面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 啊，管用啊，管什么用？有天眼，有天耳，六种神通具足，而且这六种神通快要达到圆满了，他再向上提升，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就圆满了啊！等能接近圆满的时候，看到了，这科学技术有什么用啊？科学家用技术发现到了，看清楚了，不管用。他没有天眼，他没有天耳啊，他没有办法达到受用啊。佛法的时候，你见到真的受用啊。科学家发现极微色，极微色里头还有世界，科学家没看到。普贤菩萨有能力入极微色世界里面去拜佛，去听经闻法，科学家永远做不到。啊，这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的。啊，那么现在科学界啊非常热闹，在找第二个奥秘，就是念头心理现象的真相。啊，现在集中力量找这个物质现象，找到了这个秘密揭穿啊，念头起心动念，这个物质是从起心动念里面产生的。啊，所以物质现象的基础是精神现象。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。啊，现在要找第二个。这精神现象是什么？啊，就现在我们在书店上看到很多这些报告，念力的秘密，念力的能量，啊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，这个谜肯定会被揭穿。揭穿之后，后头还有个谜。精神现象从哪来的？佛告诉我们，从业相来的。业相从哪里来的？一念不绝。一念不绝从哪里来的？一念不绝没有原因。啊，没有原因的意味着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只有自信是真的，自信如如不动。啊，一念不绝是迷，如如不动是觉。啊，一念不绝就是起心动念，极其微细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弥勒菩萨说：“一弹指，三十二亿个心念。”啊，一秒钟能弹七次， 三千二一百千再乘七，就是两千一百兆，单位是秒。我们再看下面说，一词心心念佛，心心，这个心，人生万法。人心万法，那我们以这个心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就是随缘妙用，普利一切众生。怎么随缘？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啊！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我们做不到，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！我们现在只可以做到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真学佛，这就是真实功夫啊！不但念佛不分别不执着，日常生活每天工作待人久都要用不分别不执着，为什么？真心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莫那识啊！真正修行人要懂得断拔识成所知啊，在哪里转呢？在跟对着境界的时候，在这里转。眼对的是色尘，耳对的是声尘，鼻对的是香，舌对的是味，身对的是触，啊，意对的是知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个时候。舌不分别不执着，那么断识成智，我只要不用分别，妙观察智就出现；我只要不执着，平等性智出现了。妙观察智就是我们这个经体里头的清净心，平等性质就是经里面讲的平等性，清净平等出来，清净平等是真心，用真心不用妄心，就是专识真知啊，是是妄心，没有观察，平等性是真心，这叫真修行啊，这叫真用功啊！啊，平等心出现了，你对一切人事物都不会分别，这随缘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清净心现前，你要观察平等心现前， 等智出现啊，这是真修行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炼。哪里是道场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地方，就是我们修行道场。不要用妄心了，妄心造业，正的造轮回业，轻的造十法界业，很麻烦。费很长的时间，啊，受经历多少苦难，你才慢慢把它离开，啊，净宗这个方法妙极了，啊，这些都是很微细，心浮气躁的人不能用。用不上，那怎么办？念佛啊！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，念头不动很好，一动全是阿弥陀佛啊，全部归到阿弥陀佛，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这就能转世成智啊！念到功夫成熟之后，豁然开悟了，开悟智慧现前，不是别的啊，烦恼习气放下了，没有了，全是智慧现前，这叫做其义自见。看东西起你自己，听东西起你自己，接触一些境界起你自己，通通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烦恼就是分别之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烦恼啊！所以以此心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能念是相信，所念的是相符，所生的是相土，行为是相真因之所以。好啊，故大师曰：“决定无非也。”也是，这个大师欧耶大师啊，欧耶大师这一段讲的太好了，啊，讲的非常妙啊。我们要把它记住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先到此地。